良久剧场上演，购票关注永乐票务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飞天蜈蚣铁凤英，要夜审高艳平，当下叫小尼姑前去提人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约有片刻之时，把高艳平就提到了。小尼姑到里头禀报，姑娘啊，犯人提来了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们四个啊，一会儿我在屋里审问的时候，你们注意外边的行人，不经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寝帐，你们懂吗？姑娘，我们早就明白。小尼姑啊，也不敢乐。有这么审问的吗？但是不便多说。来到外边把脸一沉，走，我们姑娘今天晚上要审你，你可老实着点。把高艳平推推拥拥推到铁凤英的寝帐，然后一挥手把帐篷门关好。小尼姑手持戒刀在外头寻风放哨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表铁凤英借着灯光一看，高艳平盔甲已经打掉，五花大绑的捆着，发柳子披散在两肩。哎呀，在灯光下一看呢，小伙长得更帅了。看罢了多时，铁凤英冷不丁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啊！高艳平，见着本姑娘，因何不跪？高艳平一听，鼻子都要气歪了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他两眼，哼，你家爷爷上跪天，下跪地，在家跪父母，出外跪恩师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岂肯跪你？哟，你还怪横的呢。高艳平啊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知不知道咱们两个有仇？ 知道。 有什么仇？ 你哥哥死在毛家的几下。 对喽，你还真明白。你记住这句话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。我跟我哥哥是骨肉至亲，一奶的同胞，我焉能不报仇呢？今儿晚上把你提来，你好好琢磨琢磨， 你得得个什么结果？哈哈哈哈哈！高艳平朗声大笑：“铁凤英，你不用威胁我了，谋家早都想好了。两国相争，各为其主，上了就是王侯，败了就是贼。今天既然爷爷已当了阶下囚，没有二句话可说，干脆你乐用什么办法处死我，你就随便来吧，我这100多斤交给你了。”高艳平说完了，把法器一甩，再也不看他了。铁放英心里的暗自称赞，真是个英雄啊，视死如归。他心里一翻个，噔噔噔跳成一个了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铁放英见着高艳平心就变了，早把他哥哥的冤仇扔到九霄云外，产生了爱慕之心，这叫家人爱好汉啊。他的意思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高艳平，但这个话呀很难出口，在两军阵前说找个合适的媒人哪儿找去，时间又不允许，这个话又不能不说，可说出来看高艳平这个样正气凛人呢、啊，要叫他驳了面子该怎么办呢？他要不答应又该如何呢？岂不是闹个丢人？所以这姑娘又着急又害臊，还有点担心。最后铁凤英一想，终身大事不是儿戏的，今儿晚上就是决定我的终身呐、啊，这话非说不可。那么答应了更好，不答应我也就死了心了，今生今世我是非出家不可。铁凤英等想到这儿，厚着脸皮儿：“高将军，你且请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“ 有话说，用不着坐下。”“ 要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？难道你真不怕死？”“ 我早就说过了，死算什么？再过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大个儿。” 真把铁凤英气着了，粉面通红，柳眉倒竖，在腰中一伸手，擦来来来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借着灯光，帐篷里头打了道立闪呐。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高艳平的身边：“今天我宰了你，你把脸转过去。”高艳平真听话，唰，把身子一转，眼闭上了。哪知道铁凤英宝剑一挥，没砍人，把绳给拉折了，然后宝剑还匣，微微一笑：“转过来吧。”哎，高艳平觉得纳闷啊，哎呀，这一解开两条绑臂，这个舒服就甭提了，扭向回身，捏呆呆发愣啊：“铁凤英，你这是何意？”“ 小点声，半夜三更的听出挺远的，我又没跟你吵吵，又没跟你喊，你叫唤什么呢？请坐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要胆小你就别坐下。” 高艳平还真怕鸡，恐怕他说出自己胆小来，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他对面一坐：“ 说吧，愿闻高论。”“ 哎呀，高将军啊， 我真赞成你是个英雄。这话绝不是儿戏，而是发自我的肺腑。你听我说啊，别看我哥哥死到你手下了，你们两个人有国仇，没有私恨，谁也没把谁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头，谁也没安着坑人的心，这叫各为其主。那么在战场上哪天不死人呢？死了就怨得倒霉。我一开始是恨你，以后我就不恨了。咱们今天谈话把这个事儿扔到旁边，就说你高艳平，我听说是个打柴的樵夫出身，家里边一贫如洗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后来你居然扔掉了板斧要投军，受到马娘娘和老主洪武万岁的赏识，让你在乐舞楼前比武，你出人头地，居然得了头名武状元，官升开国王之职。按理说功名富贵可到了头了，这脸都叫你露足了，可是你呢，功名不能动你的心，富贵不能移你的志，你仍然头脑很清醒，看得清是非曲直，你对韩金虎、马娘娘等人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，后来毅然跟他们隔袍断义，真是大丈夫的本色呀。大概你不知道，是了解你的人无不竖指称赞呐、啊，这才叫大英雄。因此我铁凤英对你非常的尊敬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我听说你年近三十尚未娶妻，这不也是憾事吗？我呢今年28，也没有丈夫，我打算将我的终身许配给将军，不知你意下如何。咱可不是做买卖啊，你真要同意了之后，我帮着你倒反韩金虎的联营，帮着你杀到南京，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，不知将军愿意否？ 贼哥，高艳平噌就站起来，怒目而视，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，脑筋蹦起来多高？呸！铁凤英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？这话你怎么说出口来的？我高艳平，叮当响响叮当，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岂能要你个下贱之辈？闭住你的臭嘴，要再往下说，我可要说难听的了。你说就这几句话说的，真好像五雷轰顶，当头一棒。铁凤英气得好像没趴下，这阵脸不红了，都青了，飞天蜈蚣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啊，半天没说出话。他倒预料到高艳平拒绝这门婚事，但是没有想到他恶语伤人，说的这么狠，这么绝。自己是30来岁的人了，怎么出这个门啊？外边还有4个小尼姑寻风放哨，估计这声音他们都能听见。你怎么笑话我呀？这阵地下有个缝，铁凤英都想钻进去。好一时他也站起身来， 颤抖着手指头指着高艳平，好好，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，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下贱之辈？我怎么下贱了？我找了三个丈夫还是五个丈夫？我觉着我们都是练武的人，尤其在战场之上省去很多的麻烦，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。因此我当面对你直说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庸俗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狠毒啊。既然你不答应也罢，我杀你还费劲？姑娘说的是恩崩慌，二次亮宝剑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铁凤英这桌子也不怎么动弹了一下，虎耳叮当一蹦，就见桌帘一撩，噌，在里边钻出个人来。这人未从说话，先奸笑了一阵，嘿，哎呀，这是何苦来的？没人在此。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？怎么在桌子底下钻出来，把铁凤英吓得一蹦，噌，邪神已经纵出去八尺多远，使了个仙人指路，用宝剑把这人给逼住。什么人？高艳平也吓了一跳，噔噔倒退了几步，吸了口冷气。你看，没想到这桌子底下还有人，借灯光傻目观瞧，就见出来这个人呢，比这桌子高不多少，长得是身材矮小，瘦小枯干，那脑袋两头尖，当尖儿粗，跟嘎差不多少，头上戴着一字马尾巾，头前打着三尖刺骨叶，鬓插英雄胆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寸牌骨头钮，五色大带沙腰，骑马叉蹲裆滚裤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半截翘尾巴的小洒鞋，背后背着一对冰铁双棒，斜挎白宝囊，稀不楞登几根胡须奔奔直蹦，两个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。这一对年轻的男女都不认得他是谁，书中代言他是谁呢？来者正是小矬子徐芳。那么说徐芳没死在庆功楼啊，他还活着。哎，对，他还活着，他算个幸运者呀。因为大明朝建国之后，朱元璋第一步先回到北地燕京做暂时逗留，传旨到南京修建宫殿。在宫城没竣工以前，他就住在北京。咱们曾经说过，在那时候朱元璋就有点变，马娘娘、韩金虎、马兰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让朱元璋早点下手以绝后患。对谁下手啊？对18个人，常茂、于狗、丁世英、朱穆英，其中也包括小矬子徐芳。后来呢，这个事儿被军师刘伯温觉察出来了。刘伯温愣假装有病，说我这个病要想能治好，非得凤发龙须。凤发就是娘娘的头发，龙须就是皇上的胡子。徐芳呢，出于对军师的尊敬，夜入皇宫去盗凤发龙须，正赶上朱元璋跟马娘娘在寝宫里唠闲嗑，徐芳躲到大匾的后头，才知道他们唠什么，正好唠上这件事。 把徐芳气的，龙须也没要，凤法也没要，回到金庭馆驿，见着各位英雄，说明真情，说咱十八个谁也活不了。这才引出来长茂大闹北狄燕京，渔稿田代彪射死大殿下朱标，郝玄没要了朱元璋的命。幸亏老公主朱玉环、十王胡德海在两方面周旋，百般求情，才把那个事儿给平息了。后来这个徐芳啊，对此事怀恨在心。徐芳毕竟比长茂众人大了几岁，另外经得多，见得广，跟这帮人又不沾什么亲。后来徐芳一琢磨，当官有什么意思？你说想当年爬冰卧雪，出生入死，一个心眼的要北赶大元，总盼着把元人赶走，统一全国，连老百姓都算上，过个安居乐业的日子，那有多高兴啊！结果落空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元人走了，明朝也一个味儿，这皇上他妈一个好瘪也没有啊！你看这朱元璋，在困难的时候，那多仁义呀！不管见着什么人，不笑不说话呀，体虚下情，跟我们同甘共苦。如今把元人赶走了，他当了皇帝陛下了，那屁火刚刚坐稳的，就想对我们下毒手。因为我们这帮人跟他分庭抗礼，他想做邪的做歪的，我们不答应，害他的眼，爱他的事，就想把我们收拾了。可这个倒霉官还当个什么劲儿？怪不得老人都这么说，伴君如伴虎啊，就是在老虎身边，你不知道哪阵他发了野性啊，这条命就完了。我呀不干了。这是徐芳心理活动，可在北狄燕京他还没发作。后来迁到南京，给徐芳也拨了一座侯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徐芳在36个侯爵当中名列前茅，官拜开国侯啊，再往上升一点就是王爵。这倒不是说朱元璋的恩赐，乃是徐芳用功劳换来的。徐芳啊一概拒绝，那些日子他就装病，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，三番五次的请假，最后终于递上辞呈，打算回归故土原籍。因为不打仗了，用不着这么些闲人，朱元璋从心里头还烦他，盼着他快走呢。徐芳这个辞呈正中下怀，没三天旨意传下就照准了，允许他辞职回家，赠送了黄金3000两，白银30000两。徐芳真不善，一两都没要，把脚一跺离开南京，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，才引出群雄聚会打南京，捉拿韩金虎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